一，课文。 美丽的青海湖。在中国的西部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湖，叫青海湖。去青海湖，会感觉到离天很近很近，因为那里海拔3200多米，高得好像能摸到天上的云彩。青海湖离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有150公里，从西宁市坐汽车2.5小时就可以到青海湖，路上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草原风光。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，湖水清澈，湖面海拔有3195米，湖边一座座青山相连，绿色的草原好像是一直铺到天边的地毯，羊群像一朵朵白云飘荡在绿毯上，等待着送走湖中的晚霞，迎来水上的日出。这里湖和山的景色很美，而且阳光很充足。可是如果你乘坐游船到湖面上漫游，你会觉得有点冷，因为这里不管是什么季节，温度都很低，所以来这里旅行一定要多准备一些衣服。藏族是青海湖边最古老的民族之一，也是这里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，他们大多以放牧为生，青海湖边丰富的水草吸引着他们，在湖边搭建放牧的帐篷。藏族朋友热情好客，如果有客人来到，就会热情邀请客人参观帐篷。年轻的藏族小伙子、姑娘们也会又唱又跳地欢迎客人的到来，并邀请客人共同跳舞。藏民几乎全都信仰佛教，在空闲的时间，他们总会在家门口转动着他们的金轮祈祷平安。谈到藏民的宗教信仰，就一定要去看一看塔尔寺了。塔尔寺在西宁市郊外32千米的地方，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，每年这里都会吸引许多信徒来朝拜。这里的僧人都是戴着黄色的帽子，俗称黄教。塔尔寺的僧人，他们用自己的聪明创造了3种著名的艺术品：壁画、堆绣，还有酥油花。所以说，塔尔寺是一个佛教圣地，也是一座艺术的圣地。塔尔寺许多房间的墙壁上都挂着壁画，这些壁画大多有近50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颜色还是那么鲜艳，几百年没有改变。主要的原因是壁画颜料使用的是矿物颜料。堆绣是在大块的布上用各种布块粘贴成大大小小的佛像，并在周围有各种鲜花的图案，这是塔尔寺特有的一种地方民族手工艺品。酥油花形状各种各样，有的是美丽的建筑，有的是可爱的动物，还有的是人物塑像，全都是由酥油做成的。到了这里的人们左看右看，看得眼花缭乱。如果你的体力好的话，还能爬到寺对面的山上看看塔尔寺的全景，在阳光下，寺院屋顶闪闪发光，更加壮观了。不过这里是海拔2600多米，所以你爬山时一定要注意不能爬得太快了，否则的话你会喘不过气来。我们已经欣赏了青海湖， 还有大草原美丽的风光，感受到了藏族人民淳朴的民风，体会到了塔尔寺的庄严的气氛。如果你想对青海这块美丽的地方有一个更深的了解，那么一定要亲自来看一看。